据南州县联合通讯社报道，南州县的全国农民会总联盟庆尚北道联盟19号在新州郡政府大楼前举行记者会，要求撤销战区高空区域防疫系统部署计划。另外，南州县网报我的新闻同一天载文指出，南州县的各阶层最近在庆尚南道的昌原、晋州、青海等各地几乎每天都展开斗争，表示反对美国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。